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Weathercock 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的诞生。如今的办公软件里 ，Excel 对于很多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很多数据处理工作都需要用它来完成。作为电子表格的集大成者 ，Excel 呢达到了一个其他软件无法企及的高度。通过给 Excel 做二次开发而存活的公司也不在少数。Excel 可说是为微软这个软件帝国带来了滚滚利润。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，Excel 呢并非电子表格的首创产品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讲一讲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的故事。然后把时光调回1977年，那个时候啊，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丹·布里克林呢，突然就觉得烦了。他攻读的是工商管理硕士，那天天啊就是做各种表格的计算，涉及非常单调的繁琐操作。那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用的软件，能用的呢，无非就是纸和笔。于是呢，这位本就有编程经验，并且学过 Basic 的同学灵机一动，跑进机房开始写一个软件，以便呢自己可以轻松完成作业。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他把自己写了这样一个软件的事情告诉了导师。工商管理学院的导师通常都有商业嗅觉，他的导师自然也不例外。那导师呢，看到后眼前一亮，哎呀，拍拍布里克林的一个肩膀说，小伙子有前途啊，你这个东西就是为我们这样的工商管理人士量身定做的呀，要不你把这个东西好好包装一下，写得好一点，然后商业化了吧。布里克林啊，听了以后深受启发，觉得这里有商机。但他当时呢还是个穷学生，电脑这个东西啊，今天是每个人都买得起了，但1977年的时候还是非常昂贵的稀罕物件。一没钱二没电脑的布里克林呢，有点举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。这时 Personal Software 软件公司的老板丹·菲尔斯塔拉听说了这件事，于是啊非常慷慨地赠给布里克林一台个人电脑，也就是当时著名的苹果二代。这台电脑呢，让有编程天赋的布里克林终于得以完善了自己的软件，第一款电子表格软件就此诞生。这个软件啊是这样设计的，行是数字，列是字母，所以 A1 A2 B1 B2 这样呢就表示了整个电子表格。是的，没错，是不是很熟悉，很像 Excel 呢？现在大家熟悉的 Excel 其实就是抄袭了这种想法。那当然 Excel 为什么要抄袭，我在这里啊卖个关子，我将它留到 Excel 的故事中再讲。但是呢，布里克林啊犯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错误，他没有替自己的软件设计申请专利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他申请了专利，那么微软今天每卖出一份 Excel 都要向他交一份专利费。那么几十年里，伴随着微软在办公领域的扩张，布里克林啊也早就赚翻了。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这句话真是太有道理了。但是退一步讲，在1977年的时候，计算机的普及程度也远非今天能比。那时呢，写了软件却不知道申请专利可能也是常态。如果你我呀回到1977年啊，穿越变身当时的布里克林，那是不是能比他做得更好一些也不好说。然而呢，这个用 Basic 写的软件还是有很多问题，主要啊就是软件太慢了。于是布里克林呢又把自己的好友鲍勃·弗兰克斯顿给拉了过来。鲍勃呢是个编程高手，精通汇编语言。鲍勃一出手啊，用汇编语言把软件重新写了一遍，那性能大大提升了。和我们今天习惯用高级语言编程不同，在1977年的时候，在个人电脑上连 C 语言都没有特别好的编译器，所以呢个人电脑上高性能的软件，比如说电子表格啊，又比如说文字处理软件，都是汇编软件开发的。两位开发人员呢把软件命名为 Weathercock， 即将 Visual 和 Calculation 两个单词呢各取一部分。他们同时成立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，叫做 Software Us， 专门进行 Weathercock 的开发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当初获赠一台昂贵的苹果二代电脑的回报，这个 Weathercock 的销售被委托给了 Personal Software 公司来负责。这也是因为啊，那时软件开发人员还没有那么受人重视，所以呢，软件销售一般会通过专门的销售公司去做。行规呢，大致是这样的：软件销售公司给开发者的软件授权费一般不会超过销售盈利总额的 18%。但是呢 ，Personal Software 和 Software Us 呢达成了一个不太符合业界规矩的协议。Personal Software 给 Software Us 支付的软件授权费用是销售盈利总额的1/3。那至于为什么给予了这么高的比例，我不得而知，但正是这个软件授权费为以后两者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。 Weathercock 作为给苹果第二代个人机开发的软件，一开始反响并不大， 然而后来呀，不知道这个 personal software 怎么和苹果公司联系上了，于是呢，苹果公司开始在机器中预装这个软件。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这个软件就此出乎意料的成为爆款，获得了大家的喜爱。那不到一年便成为了苹果机上最为畅销的个人软件。更为奇葩的是，很多人买苹果电脑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使用这个软件。那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软件居然大大促进了苹果机的销售。于是苹果啊越发重视 VisiCalc 了。那有段时间甚至出现了苹果机搭载 VisiCalc 是最佳组合的宣传。这个时候卖软件的 Personal Software 看到软件如此好用，赶紧啊就把自己的公司改名成了 VisiCalc， 以此来彰显自己就是那个卖 VisiCalc 软件的公司。在和善一片大好的情况下， VisiCalc 和 Software Arts 之间携手共进，迅速把这款软件往苹果以外的机器上铺开来。大家都有钱赚，这显然啊是一段美好的蜜月期。但是我们知道的，很多时候可以共患难，但难以同富贵。这两家公司，一家做软件，一家卖软件，那到底谁的贡献更大呢？从 VisiCalc 的角度来看，那做生意的人辛辛苦苦地铺进去很多成本，需要付出比行业基本价来说更多的利润，那有种宝宝心里苦，宝宝受委屈了的感觉。而 Software Arts 的两个哥们显然不是这样想的，那这款爆款软件赚钱赚到手抽筋，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更大的贡献者。那没有人把软件做出来，拿什么东西去卖呀？这两方之间的龌龊就这样开始了。两者之间有过协议，在固定的时间内啊要提供新版的软件。那 Software Arts 的人呢就经常故意拖着啊，因为他们希望 VisiCalc 给出更多的钱。而 VisiCalc 的人呢自然拖着不给钱，因为他们想通过拖钱的方式来再度谈判，降低支付比例。以上算得上是内忧了，外患则来源于同行。在 VisiCalc 横扫很多机器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给 CPM 做开发。而软件专利在那个时候都不是个事儿，何况还没申请专利呢。CPM 是当时很主流的一款操作系统，那 VisiCalc 啊忘记了这个重要市场，也因此呢赋予了他人可乘之机。对手就可以以这个操作系统为基本盘，在其他系统上和 VisiCalc 竞争。即便这种竞争本身不至于冲击 VisiCalc 的市场占有率，也有可能啊冲击对 VisiCalc 的定价权。事实上，1980年，一家叫做 Sosum 的软件公司迅速出手，开发出了一个叫做 SuperCalc 的软件。这款软件呢，运行于 CPM， 迅速占领了市场，而且啊，其软件功能比 VisiCalc 还强一些。此时 ，VisiCalc 和 Software Arts 已陷入长久的征战，对手在进攻，这两家公司啊，却就钱的问题开始对簿公堂。一路折腾，那对手啊，很快从各个方面攻城略地 ，VisiCalc 却依旧裹足不前。VisiCalc 的故事呢，多少让人有些扼腕。所谓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这句话呢，非常适用于它的开发者和销售商。 VisiCalc 的失败首先是窝里斗的结果，无论是开发者还是销售商都觉得自己亏了，那双方呢却又没有真正的协商解决问题。那此外， VisiCalc 对于专利不够重视，没有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，也是让竞争对手可以随意抄袭的主要原因。总体来看呢，VisiCalc 的故事啊，倒是很好地印证了一句话：很多成功的公司都是自己做的。